是谁？你是谁？ 面目全非。 吹吹吹吹吹，大风吹， 牛在天上飞。 灰灰灰灰灰，全是灰。 凄厉早弄悲。 睡睡睡睡睡，不敢睡。 睡醒你又归， 醒你个鬼。谁谁谁谁，你是谁？ 面目全非。 吹吹吹吹吹，大风吹， 牛在天上飞。 灰灰灰灰灰，全是灰，心里早墓碑。 睡睡睡睡睡，不敢睡，睡醒你又归， 我信你个鬼。谁谁谁谁谁，你是谁？面目已全非。吹吹吹吹吹，大风吹，牛在天上飞。灰灰灰灰灰，全身灰，心里早墓碑。睡睡睡睡睡，不敢睡，睡心里有愧，我信你个鬼。